方飯食，唔聽網台你就聽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讲过两个理由啊，系嘛，即系呢两个吓，相 唔系相唔系先讲咗，即系有少少性别歧视，但系即系我冇得唔用翻个心理学嘅分析，即系除非有新嘅理论咧推翻呢个讲法嘅啫。咁啊，你问我，我都发觉。女老闆做老闆呢是很撚煩的、因為我都面對過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叫我即跟女老闆啊大佬包括我在前線的時候屌你真 是你又講下四方啊 即是中間加句英文又不得啊即是例如說這個即是講少少那些約定俗成那些俗語啊一涉及到女人你知道我們很多的中國人那些是不是又唔得啊！ 嗱，即系譬如好似好简单啫嘛，即系呢个叫做咩？ 唔好婆婆妈妈都唔得啊！屌， 唔系啊， 因为呢句说话系有歧视女性嘅成分噶，咩妹仔大个主人婆都唔得噶， 系啦，唔系呢个刺中佢嗰个咩啊？即系你阿萧生嗰 次，你唔好咁讲， 萧生嗰阵时讲， 你唔好咁讲，大佬，我觉得咁啊对佢又唔 fair 嘅，总之我曾经遇过经验咧系好不愉快的。所以我去埋嗰、那個即係婚姻講座之後呢我更加覺得呢一樣嘢呢係重要嘅。即係除非你有新嘅心理學啊。 有咩事去婚姻講座啊 我哋天主教徒如果要去教堂舉行婚禮嘅話一定要參加呢個講座。 哦我以為你話即係 一定要㗎 我以為你嗰啲咩有婚姻危機嗰啲。 你嗰啲無端端想你參加咩婚姻講座？因為我要去教堂， 唔係你咁講， 離殺啊！ 我咁樣講，我以為 你係婚姻輔導係嘛？ 我以為你有婚姻危機啊！ 冇啊，我冇啊！ 即係講緊你之後嗰下半世係點捱啊？講緊 喂，我就好啲，因為我性格上咧，我估咧十個女人咧，有六七個咧都係match 到我啲性格嘅，因為我冇撚所謂嘅，咁啊亦都唔會同你斤斤計較啊嘛，係咪？我亦都即係你話我擺歪咗個牙刷，咁咪擺好翻去咯。咁當然我有時會屌你啦，叫你幫我擺埋去咧，你講嚟把撚咩？我下次咪得咯。咁我啲我係識得兜嘅人嚟嘅，但我覺得我當呢個因素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嘅咧有兩個因素：一，工黨基本上咧喺上一次立法會選舉之後咧係好上，即係。佢其實個前途咧係堪疑，咁所以變咗即係人走茶涼，咁大家即係可以喺贏嘅時候，大家可以合作，可以團結；輸嘅時候就真係人走茶涼噶啦。即係調翻轉頭講，即係可以共富貴，有時好難共患難。 嗯， 呢個係事實嚟嘅。是好难共患， 同埋即係你话阿何秀兰都几难缠，而且佢生命力都几强啊！ 咁佢生命力强，佢成个小强咁噶。 咁佢真係即係能屈能伸喎，大佬系嘛？即係做唔到议员，你都要即係喺呢个立法会里面生存系嘛？咁呢个系好难缠、好难缠斗一个人嚟 嘅，有好处。嗱呢个要俾翻 credit 嘅，嗱佢呢个系佢个年纪系属于第二档香港人，即系战后婴儿嗰代人是相对上 tough 好多，是 tough 好多 ，tough 过我呢一代人，即系我哋嗰啲就冇捻所谓嘅人咧，求捻奇奇嗰种咧，即系唔系咁计较啲人咧，就做乜都得咁样，即系都唔需要去追求啲咩嘅， 系啊， 即系更加高嘅位置啊之类出嚟嘅。但系佢呢一代人咧，除咗系 tough 之外咧，仲系死唔去嗰种。 唔系因为其实嗱， 同埋佢最大嘅弱点系边一系边啲咧？佢呢一代人里边咧，系冇我唔捻得。 睇佢同冯检基都好似喎， 冇你唔得，嗱呢下先系危险啊！屌， 嗯、 你当咗自己耶稣啊！屌，大佬， 嗯， 嗱呢个系好危险嘅呢样嘢， 嗯， 我觉得个其中嘅争拗嘅根源，其实一样嘢咧，就系、是、其中一点，即系唔好讲净系即系女性嘅问题，我觉得唔 fair 嘅，最重要嘅就系、是、因为你工党上一次输到仆直， 嗯， 共唔到大家患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因素。 唔系，同埋你再讲翻系而家嗰种咁嘅气氛，究竟四年之后佢哋仲攞唔攞每区攞唔攞得翻一席，又系一个又系一个难度嚟噶嘛？ 呢个好大个难度嚟噶啦，即系佢一二年之前成立嘅工党，就系为咗几个阿哥， 嗯， 系重新包装自己形象去选一二年嘅立法会选举，嗯、包括李卓人啊。张超雄啊、何秀兰啊等等咁样， 嗯、 但系你个接班系有严重嘅问题啊，对工党嚟讲始终， 嗯， 嗱、我唔明啦，因为嗰阵时候我 sell 过佢哋噶，我喺二千年即系少壮派嘅斗争嘅时候，我 sell 过李卓人，我 sell 过刘千石，我已经话要搞一个左翼嘅政党，嗰阵时候当我抽四， 嗯， 系嘛？点解突然间一言搞得？就因为选举因素啫嘛， 嗯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嗰个浪唔喺你嘅度嘅时候，咁你咪俾。即系呢个雷动计划雷走晒咯，喂呢、這个亦都系事实嚟噶、哦，咁好啦，人走茶凉啦，系咪啊？喺患难里边，大家都经历唔到啦，咁咪出事咯， 嗯， 出事噶啦， 嗯， 所以其实而家成个反对派尤其是左翼嘅阵营，应该要谂点样去重新结合啊，真，因为你而家得翻个张超雄啫嘛，大镬就系在于工党又系，嗱你写文连连梁国雄都冇得埋咯。 嗯， 系嘛？人力啊，得翻个万零快咯，万必咁样。喂，咁呢啲咁嘅激进嘅路线嘅人，或者系公共政策相对近似嘅人，系咪需要再重新谂下点样 restructuring 啊？点、样做 M&A 啊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啊，大佬。如果唔系，你点搞啊？ 系啊，你而家成日讲团结，团结系嘛？即系你嗰个基础咧，即系你问题就系你。好难啊！你将你团结同埋分歧嗰啲基础咧，系可以将佢分解为一啲原则同埋私怨嘅问题去分开处理。 唔系，我先唔胆讲私怨咯，所以我咪话你，不如你将相类似原则嘅人系捞埋一堆先咯。 嗯，咪而家见到好似俾我见到就系私怨居多咯。 咪点解你私怨居多？系因为你成个选举制度，你喺立法会里边系倾向于要突出你自己攞个10% 嘅票啊嘛。咁你只不过系讲紧，如果你话成个泛民甚至成个左翼，佢本身可以团结，然后集中资源走去攻嘅，最多系攻区议会嘅啫。但问题区议会里边，你又点样同个？先唔好讲民建联或者工联会嗰啲啦，你点样同泛民里边一啲比较倾向街坊派嘅几独立候选人，甚至民协，咁大家走去倾点样真系 share 呢一块饼？呢、這个又系个难度嚟噶嘛？ 梗系难啦、啊。咁但系咧，就系、是、你嗰、那个嗱，我哋都要讲翻嗰个保，即系嗰个问题就系话嗱，今次何秀兰咧，你话同呢一个阿胡瑞山啊嗰、那个之争嘅问题，因为其实佢哋冇讲理由，好多人都会因为以前佢讲嘅嘢，嗱，譬如阿山姐啦，系嘛，之前喺我哋节目嗰度都讲过，就系话如果啊，即系佢呢个港岛区走出嚟选嘅话咧，首先要过佢个关先，系嘛？ 我觉得呢句说话讲大咗。 系啦，咁啊，即系可能咧，系喺补选上面啊， 唔系你倒不如直接讲啦，即系你又好似讲到自己好大咁， 吓 系嘛？即系你系讲大咗，因为点解咧？咩出选咧都唔系个主席话事噶嘛，哥。 嗯， 你都要经过民主程序噶嘛。你不如话对唔住，我反对。 嗯， 系嘛，再出选咁样。 嗯， 但系老实讲，佢哋两个嘅争议咧，第三样嘢我争啲漏咗讲嘅咧，就系因为胡瑞山咧系类似我当日即系做社民联主席嗰时候咁。你明唔明个意思啊？呢、个其实你系冇咁样嘅 capability、charisma。嗱，實不相瞞啊，所以我話我同我類似啊，你係足以去駕馭佢哋，佢比我的情況更差，難聽你講就係、 是。嗯，但係另一個問題、就是， 你點樣駕馭嗰幾個大佬咧？ 你 阿姐咧？ 係啦， 即係例如話，好簡單嘅啫、我俾你上位，即係話我可以拉得你落嚟啦，大哥。 嗯， 你係明白，即係直接啲講就係明不經傳嘛。 嗯， 係咪？過去冇乜政治嘅歷練同埋經驗啊，喂。嗱，我純粹客觀分析就係，我唔係話胡瑞山嘅能力唔強啊，即係我識咗好多年啊，佢係絕對有能力咁樣做。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啲阿姐唔會撚聽你講啊嘛，阿哥唔會聽你講啊嘛，因為點解嗰啲阿哥就諗住，屌我有咁多群眾過去支持過我嘅，我點解要我點解要聽你支笛啊？我純粹係從佢哋嗰啲阿哥阿姐嘅角度去分析個問題，就係你駕馭唔到啊，你 control 唔到啊，你冇足夠嘅 power 去咁做。嗱，我觉得今次嘅问题嘅核心第三样就系呢样，除咗性别嘅问题， 係容易出事嘅，或者啲小事。第二就係工黨啱啱即係經歷咗一次嘅大風暴。第三就係你作為主席，你冇足夠喺佢哋能夠覺得你係能夠駕馭嘅人。 咪同埋咧，你何秀蘭咧上次喺港島區嗰個選舉係即係 marginally 咁輸啊， 同埋佢係俾雷動雷咗佢走。 係啦，即係其實佢自己會覺得係喂， 心心不憤， 俾我嚟多次，我一定掂，係嘛？即係呢個就等於即係解釋咗點解佢會覺得捨我其誰嘅原因。喂，如果佢好似劉墉咁樣輸又唔同喎，係嘛？ 所以如果我係佢咧，即係都等多個狼先啦，唔好偷呢次補選雞啦，難度係太高嘅。一即系众志出咗事，你都俾翻个 priority 众志先啦。喂，呢个系政治伦理嚟噶嘛，大哥？好啦，佢真系话唔选啦，你都要谂清楚究竟算唔算？喺而家嗰个世代嘅潮流里边，喺屌紧我哋啲老屎忽嘅时候，唔系好傻嘅啫，系咪？你以为强出头啊？真系搞初选啦！嗱，你话去竞争下，我觉得冇所谓。即系冯检基都可以竞争啦，系咪？咁但系个问题，但大家系咪有君子协议先？你初选嘅时候，唔系好似范国威咁讲话，屌我输咗我都选，大哥，咁啊好捻大镬，咁咩初选嚟把捻啊？屌难听讲就系、是，系咪？初选嚟做咩啊？咁但系你问，即系成个工党而家嘅出路，我觉得已经唔系佢两个纷争嘅问题，而系在于你有冇相同理念嘅人能够团结埋一齐。 系啦， 嗱，其实我头先嗰段咧讲团结嗰个 point 是在于你的团结是建基于理念的嘛，原则的嘛，信念的嘛。用回黄老邪好撚老撚土嗰句啦，我不为团结而相同的嘛，大哥。是下面嗰句才是重点啊，因为我哋的相同所以我团结的嘛。为什么你不想这样东西呢？对于左翼来讲，包括工党，包括社民联，包括人力，包括其他啲自決嘅左膠，點解唔去諗呢樣嘢咧？喂，而家散沙一盤，喺個飯盒會裏面有啲部分又缺席嘅，又唔開咁樣，根本係冇團結嘅基礎喺度。 各懷鬼胎，大佬 係咪啊？因為比例代表制，其實我哋所有人都中曬計，因為大家就係捉嗰10% 揾不同，咁咪共產黨食住你嚟上咯。系嘛？佢设计呢个制度就系等你堕入陷阱嘅啫嘛，大佬。个个就揾大家 difference。 而你又甘之如饴，系嘛？即系你亦都系冇嗰个叫做系政治意志啊，就去弥合大家嗰个分歧。 咁当然，即系 to be fair， 即系对阿兰姐嚟讲咧，佢真系好老经验嘅。 啊， 包括喺嗰啲法案委员会里边啊，即系审议嗰啲法案啊，同埋喺成个泛民嗱，我听人讲嘅啫吓。就话佢喺嗰个饭盒会里边咧，嗰个组织同埋串联咧，系做得相当唔错嘅。咁呢个系佢点解会做小强嘅原因咯？就系觉得谁不能够代替我咯？喂，佢嗰代人系成日咁谂噶嘛？系嘛？佢阿哥阿姐永远都系咁谂嘅人嚟噶嘛？咪咁，所以你嗰个冲突咪嚟咯？因为你就一早宣布，你放心啦，我唔会争呢啲咁嘅位嘅，我唔会。执呢啲死鸡 系要表态噶，即系你而家你搞到成件事咧，佢哋两个唔知系咪叫两虎之争定两乜嘢之争啦，系嘛？咁两婆又唔系咁啊，阿山姐又唔系好老啊，大佬，咁系一个阿婆啫，系嘛？咁即系如果咁样讲嘅话，即系你如果我哋要猜测啊嗰个公共性，唯一一样嘢我哋就谂嗰个就系嗰个补选嘅问题。系嘛？咁你一讲到，确实亦都系咁嘅情况，即系你亦都要面对何秀兰，系嘛？因为其实你众志，你真系冇人出到啊嘛，系嘛？你有边个选得到咧？ 不唔紧要啦，我觉得应该俾一个 first priority 佢。我对香港人喺香港岛，尤其是咧个投票有信心。我唔敢话出乜嘢人都赢，但系即系你都应该系俾翻个 priority 人哋众志，因为嗰个位系人哋失噶嘛。亦都系一个好唔公平嘅制度里边，系唔见咗个位噶嘛？甚至乎阿之峰哥同埋阿聪仔都已经成为阶下囚啦嘛！佢哋要撑边个，俾佢哋自己谂啦。我觉得我哋唔应该偷佢哋计嘅，尤其是喺港岛里边，尤其是今次一个补选。当然，你话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好似 Gary Fan 咁，点解头先你咁讲？我梗系谂死都要补选啦！你杨岳桥系点样即系起躲噶？咪就系靠个补选咯。 萬佛朝宗咯， 好犀利噶， 係嘛？下次2016年嘅正式補選舉嘅時候，哇，大佬分啲票俾大家， 即係變咗共主咁樣樣啊，大佬。 喂，所以就算我贏唔到個位，我出嚟選立咗個十幾廿個 percent 啊，對我下一次正式嘅選舉嘅時候都有幫助。但係嗱，咁大家就中曬計。 你一次補選就發光普照噶啦，大佬。 你溝其嚟緊自己條數嘅時候咧？你就係破壞緊我哋條大數嘅，大佬。 係啊， 所以係難睇嘅。所以今次阿何秀蘭同埋阿山姐個問題咧，我係在於，即係如果何秀蘭唔好搞嗰啲咩辭職執位啊、秘書長嗰啲冇用嘅，你不如正式宣布港澳推個補選，我唔會玩㗎啦。 但係咁講， 至於嚟緊下一次選舉係幾時啊？2020啊？ 係啊， 我都會認真考慮嘅。 嗯， 係唔選嘅。咁你咁講就冇交嗌嘅，屌你真係。嗱，我唔知啦，可能我呢个系违反佢嘅心愿嘅嘢啦，但系就即系工党嘅即系兴起没落，同埋而家嘅分裂咧，大家系唔愿意见到 嘅， 系嘛？ 嗱，我哋听下呢一个因沟不遂嘅昂白有咩讲啊？对住何秀兰啊，佢话同政治伦理有咩关系啊？系嘛？因为何秀兰就话，因为政治伦理咧。就要辞职系嘛？咁同政治伦理有咩关系啊 ？Too late when 呢个 damage is done， 挡势但系老屎忽多，自然嘅结果咁样样。 唔系呢个就有少少私怨嘅， 系咯，因沟不遂啊嘛，呢、這个真系呢啲真系因沟呢啲私怨。 唯一第一个系啱、 啊， 我就都睇唔到嘅政治伦理有乜关 系？系 唯一嘅政治伦理系你要讲清楚，系拉到去港岛区补选啫。 嗯、 啊，因为我觉得。胡瑞山或者是坊间里面屈咗阿 Sit 嗰啲嘢呢，係咪真係佢諗住即係偷人雞執人死雞呢？我觉得呢个係佢要自己 carry 返嘅。 嗯， 即係你又唔可以夾硬屈咗落去。不过大家咁估下估下嘅时候呢，就你咁老屎忽仲係霸住啲咁嘅嘢。咁你对人又冇 fair， 咁人哋从冇话过自己选。 嗯， 甚至乎2020佢都冇话选。 嗯， 係咪咁你讲咩呢？闹咩呢？ 唉，咁啊！但系嗱，我哋睇下啲网友点睇啦，系嘛？佢就话：哎呀，赵士信署任呢个主席，只会有更加多问题，系嘛？有啲人就话啦，咁啊，麦德正同埋赵恩来、赵士信担大旗好勉强，系嘛？咁啊，即系其实呢个我哋睇到啦，即系嗰个叫做系青黄不接嘅问题，工党个青黄不接嘅问题。咁我见到啲一班有啲主持都对嗰啲即系呢个，起码赵士信就好唔客气，唔识佢，系嘛？廿八座大王啊，咁样样。 咩叫廿八座大王啊？ 唉，咪即系吓。啊你 某部电影所讲嘅始终无如下， 唔识你系嘛？唔识你咁样样，即系你边个主席咁样样？呢、這个冇办法啊吓、啊，即系因为相距太远啦。你尤其系你就系、是、你老屎忽，你交棒俾僆仔，究竟啲机会俾得多唔多咧？ 因为同埋咧，工党嗰次所谓交棒俾胡瑞山咧， 灭系好迫于无奈， 好压突。你交唔该，你交个立法会嘅位俾人。 啊！ 嗱，呢一次就真系要赞一赞民主党，人哋系交个位系立法会选举个位出， 嗯， 唔系交个党里边嗰啲虚位， 嗰啲虚位嚟嘅大佬。 屌，你叫 Anthony 阿龙都可以做得啦，呢啲位要送俾你有乜所谓啫？ 嗯， 你做二皇帝， 但你唔会咁讲喎，你即系社民连都系咁喎。 啊，点啊？ 唔系啊，即系你好似 for example 你咁 啊，我都 唔系啊，即系 我都反对噶。 我哋党主席，唉，不过算啦，呢、這个就唔讲。 唔系我咪，所以我咪攞我自己嘅 case 咯，前居可鉴啦。我好少少噶啦，我好啲噶啦，但系都系俾人食住上啦。我好过我唔敢讲啊吓，不过即系好过好多人去 take up 呢个位。如果梗退落嚟嘅话。系咪？ 啊， 都出事啊，大佬！ 系 喂，所以你可以睇到嘅，其实呢一个分歧都讲得太长啦。不过都要加多一句就系、是，系上次选举前出嘅。 嗯， 直接啲讲，因为啲阿哥阿姐唔肯让个立法会出嚟，俾青黄不接，咪、 嗯、 让个党内嘅位置俾你咯。一来坊间亦都有咁嘅期望，俾你做主席有乜所谓啫？实权喺你度咩？ 嗯， 梗唔喺你度啦，大佬。 有， 梗系党团度噶嘛。香港嘅政治生态嘅权力系不在于喺个党嘅机制里边噶嘛。 嗯， 系在于能够曝光最多嘅议员噶嘛，又有资源，又有议员嘅地位， 系咪约个官系容易，但系对唔住咯，相对咁契弟嘅民主党，喂，你嘅青黄不接系假嘅咯，呢个系另外一个原因，点解搞到今时今日咁？ 你见到而家 so far 你见到最成功嗰个 transition 咧，就其实系 transition 啊，即系阿边个啦，即系嗰个阿胡杨岳桥啦。杨岳桥嗰次系最 唔系公民党同民主党喺呢个问题上边咧，系相对做得好啲嘅。你俾翻个 credit 人哋嘅，即系你闹还闹平时，即系佢嗰啲戇鳩嘢。 但系我觉得民主党之换血咧，其实都 逼于无奈嘅， 系俾公民党夹出嚟嘅。 系咩？你觉得咁样夹出嚟？我有少少觉得系逼于无奈。我知道一两个阿哥阿姐都唔系好想当。 唔系，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话，你公民党同埋民主党嗰啲退落嚟嘅人，相对之下容易揾后路啊嘛。 咁唔系，同埋佢都有政党效应，即系你又要即系真系客观分析嘅。民主党同公民党咧，系相对容易咧，系有呢个咁样嘅政党效应。即系例如话我阿哥唔选啦，我推阿龙咧，阿龙系会有机会赢到嘅。 嗯， 呢个系佢哋做得到嘅嘢。但系你嗰啲左翼嘅政党，一来好新啦，或者写文联嗰啲啦，写文联嘅之，而且我嗰阵时候都睇到，系认人唔系认党噶嘛。你谂下嗰阵时候我哋四条友选，我同阿毛系近10%，阿毛十点几啦，我九点唔知五几六几啦咁样。其实认我哋嘅人多过认你个党嗰个理念多嘅。但系民主党同公民党咧，佢系好成功地咧，系令到咧佢嗰个党嗰个 brand name 咧，真系 intangible asset 嚟嘅，真系有 goodwill 嘅。我哋 accounting 嘅角度讲。真系资产嚟嘅，资产嘅意思即系继续可以帮你搵钱嘛，屌大佬，系嘛？即系如果用会计嘅个角度讲，佢真系做到呢样嘢噶。 嗯， 我哋唔系好得嘅，嗱呢个系我哋嘅弱点嚟嘅。 嗯， 系嘛？ 嗯，咁啊嗱，我哋时间就唔系剩翻好多啦，咁样样，咁就嗱，都讲讲啊，即系呢一个阿明啊，即系而家你话叫做系都入咗去，即系一个礼拜啦，系嘛？咁你系咪话即系呢排都要写啲信俾佢啊？系咪都要？ 我未得闲咧，喺个电脑度即系写咗啲嘢咧，抄落张纸度。啲始终系懒紧呢一步。 唔系我见下边个阿细良都呼吁，咁其实我哋都应该呼吁下嘅。 喂，上个礼拜我哋咪呼吁咗咯， 都要嘅。即系譬如就系话你， 不过我觉得唔好咁急啦，因为而家大班人写。你倒不如过咗一个月之后咧，我哋再 remind 啲人，去写，因为点解咧？而家涌到埋去嘅话咧，即系睇完一封都冇咗心机睇阿龙，你写完之后冇心机睇，系嘛？即系佢都复唔切吓，除非真系谂住间屋里边好得闲嘅。 呢啲所谓忽然关心系嘛？ 我觉得最关键系在于咩咧？香港人一个月之后咧，好多嘢咧都系即系 好快就 水过鸭背 啦。 可能两三个月之后，社会更效果更加好， 系或者探都系，系嘛？而家就一时冲动。咁你两即係个零月到啦，我估呢就开始即係死呀，就差唔多啦。 咪但我见到黄之锋好阴功啊，大佬，即係佢而家入咗去之后，跟住今日又要提堂，就係、是、因为佢嗰个藐视法庭嗰单嘢又要去，即係你阴完又呢阴啊，大佬真係好大镬啊，真係係咪你呢、這个係好难搞啊。 咪所以你而家老共嗰个策略呢，我哋都系真係要细心分析。点解讲团结嗰样嘢系建基于价值同埋理念就咁解？你面对呢个咁庞大嘅对手，而家系搲捻烂块面同你玩嘅时候，我哋点样应对呢？系咪啊？喂，你谂下，甚至乎有啲所谓嘅法治交啊，喺上一个礼拜嘅判决之后， 即系阿石永泰， 喂，嗰啲友已经系好危险啦！我从来未见过一个情况，系一啲相对中立，相对啫吓，今次系扑晒出嚟嘅。包括我第一个见到嘅就係、是、律师公会，我觉得唔奇怪。大律师公会讲呢，我係有啲 shock 嘅。 律师公会即係阿胡唔係即係呢个何咩嗰啲契弟啦，即係建制派啲契弟啦，即係等于系即係你以前啦，即係喺呢一个呢观塘呢嗰个同事叫咩名啊，即係反战王嗰个呢嗰个八婆。 陈万奇 啊，嗰啲八婆啊。 佢唔系观塘黄大仙。 黄大仙啊，嗰啲啊，即係嗰啲咁嘅契弟嚟嘅。 所以见到石永泰同埋呢一个大律师公会扑出嚟呢，我有啲惊讶。而个形势亦都俾我反映到咧，我哋系比较恶劣嘅，成个泛民 系 marginalize 咗啊！等 因为以前咧，大律师公会系我哋最重要嘅一个喺面对危急关头里边佢表态嘅一个重要即系倚傍， 而且有权威嘛，即系你等于你见到23条啊，嗰个威力喺度啊嘛，系嘛？佢嗰阵时个助力几大？ 所以我嗰日听我嗰日听阿细良做节目嘅时候，佢就明示暗示咧，系大律师公会。 同埋呢个石永泰咧，都有人落揿掣落 order。 嗯， 嗱，我唔知道我冇听错啊，我冇打电话同佢 clarify 啊，但我感觉到咧，嗱，我唔敢，因为佢嗰样嘢讲完之后咧，系冇得 proof 嘅。 嗯。 除非你真係走去搵人跟石永泰即係做私家偵探嘅啫，跟呢一個嘅大律師公會嗰班執委或者主席嘅啫。 嗯。 但係我開始嗅覺到嗰個危機，因為我嘅論點就係在於中共嘅統戰呢係無遠佛界。 嗯。 包括石永泰在內，佢唔係俾錢佢呀，唔係俾維穩費佢，而係捧你。喂，佢唔係講得錯曬啲嘢，但係好難聽你說話。对唔住，你都唔系作为一个大律师嘅身份讲嗰啲嘢嘅。你睇下石永泰讲嘅内容，投人得人啦、啊，你个捻样，咪呢啲我即识讲啦，屌你，系嘛？佢仲有一句咩话？出得嚟行，预咗要还，唔系你身份讲嘅嘢，呢啲系我嘅身份讲嘅嘢咯。 嗯。 点解系我嘅身份啊？因为我系一个抗争者啊嘛，多年嚟嘅抗争者啊嘛。而家喺个重要关头，叫你讲一件好啲嘅说话啫，大哥。喂，仲有一样嘢，系香港啲律师咧，或者大律师咧，系勾下勾下嘅。点捻解唔可以批评得法官啊？点捻解唔可以批评法庭嘅判决啦、 啊？呢、這个咧， 你大捻晒而家。 阿梁家杰就讲得好精辟啦。咁佢就话咧，你又保护法治、维护法治，唔等于保护每一个法官。嗱、啊，即系简单啲嚟讲， 喂，你选出嚟、 嗯， 我心甘命抵。 嗯、 你咁样个，你个捻样咁嘅判决、 嗯。 喂，美国嗰啲。法庭嘅法官咪咁咯，佢啲 attorney general 咪选嘅咯。喂，同埋人哋系批评得噶，呢个系英国传统嘅法治制度，先系批评唔到嘅啫。因为一个精英主义啊嘛，唔系人人生而平等啊嘛。我屌你，法治嘅最重要嘅精神，所有人都讲唔捻到啊。 唔 系就系人人生而平等啊。 尤其啊，我哋香港， 因为我选嗰个人出嚟，就算佢委任嗰啲终审法院嘅法官都好，因为我嘅 representative。是最后通过我，香港是咩？香港是咩？喂，你上位是靠擦鞋，你班撚样炮帮建制嗰啲法官，屌我唔撚屌得你啊！你有冇搞撚错啊？ 唔系另外一个角度就系话，因为法律推荐委员会里边大律师公会系当然嘅推荐委员嚟噶嘛，咁所以佢先觉得你批评嗰个法官嗰阵时，顺便批评埋佢，咁佢先至 咁啊个制度有问题咯。喂，香港人点解会 challenge 啊？我哋唔系一个民选嘅政府嚟噶，大哥。 呢、这个就系见到我哋法治嗰个残缺啊嘛。 喂，你杨振权，写嗰啲大公报、文汇报来论， 鸭子歪风都写得出。 咩有识之士？屌咩话以法达咩以咩达意？ 违法达意。嗱，呢、这个系好值得讲啊！你违法达意又好，以法达意都好，喂。嗰、那个意先至系最重要啊嘛，系嘛？即系你就嗱，我哋成日讲法 治。我唔知你做得上诉庭大法官， 嗯、 我都当你系有识之士啦，系嘛？喂，你写埋啲咁嘅嘢，我唔批评得。跟住你出席嗰个咩酒会，圣诞酒会，嗯、我唔批评得。 陈万琪嗰、那个 香港中小型律师会 一啲都唔避。 喂，你冇避嫌啊，大佬，你嘅政治倾向好捻明显啊！喂，我唔批评得。喂，呢个系英国所谓嘅精英嘅制度、封建嘅制度残留落嚟，但英国都仲有 monitor， 因为人话晒都差啲噶啦，嘅民主社会嘛，大佬系有公众嘅监察噶嘛， 嗯， 你国会仲要如果冇理解错，佢嗰啲法官，尤其是系即系枢密院嗰啲，系咪啊，都系有人监察噶嘛，大佬，喂，我哋系冇啊，我哋系冇啊，大佬。 我哋最后嗰个系人大， 点捻咗唔系政治决定啊？我不都唔想讲翻一个礼拜之前嘅嘢噶。喂，你袁国强啊，系复核嘅刑期啊，大捻把蓝丝嗰啲案件，你有冇捻复核啊？ 选择性复核啊嘛，而家系佢而家佢写一篇文喺度话自己冇政治考虑啊，跟住然之后讲到哇，全部咧都系法律依据，讲嚟讲去就喺度话法律容许我咁样做。但是法律容许你咁做，你只系你讲你自己就等于阿黄子华嘅层次就系话我冇犯法啦，吹咩系嘛咁样嘅啫？你系冇犯法啊，但你咁样做嘢系唔公道啊嘛？ 唔系咁你要解释、 啊、 过去嗰啲蓝丝咧搞鸠我哋嗰啲咧 case 咧，点解你唔上诉？ 唔系咯，嗰啲摆到明系暴力啊嘛，等于就系为一次占旺。 除咗暴力之外，插你一句 ，sorry Anthony， 喂，佢个动机系好捻离谱啊！ 我喺度请紧愿嘅时候，甚至乎好似一单系唔知快必定慢必嘅 case， 喂，我哋整紧啲即系嗰啲所谓小型物品嘅时候，你走嚟破坏我，大佬， 系啊， 喂，呢、這个就真系喺自由主义里边，喺一个法律制度里边，你嘅权利不能够影响我嘅权利啊！ 影响到嗰个言论自由啊嘛！ 阿哥，公民广场嗰单 case 影响到边捻个嘅权利啊？我就算冲入去，有少少暴力，影响到边个权利啊？当权者，因为当权者唔想喺佢命名嘅公民广场俾你哋示威，嗰度空噶嘛，屌柒你！所以喂，嗰啲友，屌唔好做法律，交法律盲啦，阿哥。 唔系你就好简单。 喂，呢啲咁样嘅政治法律嘅精英，对唔住，屌我真系眼尾都唔捻愁你仆街，契弟嚟咁加长。 唔系你头先你讲嗰、那个， 你独谂、 就是、 香港人比你独谂咁捻多书，啊、你仲系社会嘅精英冚家祥，写捻埋啲咁嘅嘢出嚟，贻笑大方，丑出国际，屌，拆出国际，仲唔捻批评得你？所以我前两日啦。我真係 send 咗個 message， 我見到阿楊岳橋啊、阿郭榮亨同阿嘉傑聽緊打風嘅咧 ，post 咗我哋嗰段嘢俾我哋 post 咧，我真係好認真咁聽完啊。 嗯， 我再睇埋佢介紹嘅試點31啦。 嗯， 我又好認真咁聽完，跟住我 send 咗個 message 俾阿傑哥。 啊，你 send 咗俾佢啊？ 我話你真係中咗嗰陣時候，你嗰個選舉口號啊，屌！好彩仲有公民黨，我呢一生人唯一次服公民黨，係咁出嚟頂啊！屌你！喂，冇埋佢嘅真系扑街呢镬嘢！我哋唔系读法律噶嘛，我哋讲乜撚嘢都冇用噶嘛，扑街！ 我都 send 咗 message。 因为啲人系信呢啲咁嘅精英噶嘛，香港人。 佢点复你啊？佢客气啦，大家 系啊，咁上下 系一样。 佢都系 copy and paste 嘅条文章。喂，真系如果唔系靠佢哋，真系 PK 咗啊，大佬。 系 顶一顶个舆论咋？即系我相信佢哋都冇乜政治考量嘅人，因为佢都退晒休啦。即真系讲系真说话，得唔得？ 系， 我真系认识咁耐公民党，第一次系心悦诚服地好 appreciate 佢哋。你虽然我对于香港嘅所谓嘅法律精英嗰万几二万人，我系全部睇唔捻起嘅，因为第一喺英国嘅教育制度里边，十八九岁冇读过，一开波读大学就系读嗰啲咁嘅法律，系变咗法律盲、法律教。人哋美国好多个国家都系。是先读咗个 first degree 先，文学又好，历史又好，英文又好，打咗呢个基础先去读 JD， 先去考个律师牌。啲人系有良心好多，真系通识教育，那个视野系广阔好多。你跟咗英国呢个制度系完全唔得嘅，我话俾你听，我有亲身体验噶，我见过啲英国嘅律师做嘢嘅，屌你！好撚大鑊㗎，我打開屌鳩佢添嘛，我打英國寫 email 屌鳩佢添嘛，所以你香港一定要改呢個制度，唔可以俾呢啲咁嘅法律精英咧搞埋啲咁嘅嘢，尤其是而家咁嘅最新嘅政治環境裏面。 系啊，咁你见到就系你无论今次你个案件你判词又好啊，你真系仲要系专登要用中文去即系去搞嘛，大佬啊，你即系你写个判词，你仲要八字连篇嘅，大佬你真系你用中文就用中文啦、啊，大佬咩鼓吹歪风，写打鼓个鼓啊，屌你老尾，你系咪即系屌你有识之士，跟住唔知即系个识字都写错埋啊，你做乜捻嘢噶，大佬 唔 捻知 啊，知识个识咩？ 唉、哎，总之佢 系即系知识个识， 我唔记得咗边个，总之略略即系嗰篇嘢。嘢咧系阿梁家杰佢都讲过，佢唔知话你八字连篇，我专登揾法，咦真系喎，屌你咁戆鸠嘅，屌你真系打鼓个赌鼓啊，屌你真系喂好心嚟啦，你真系，唉，咁你仲有就系话你无论系以法达意又好， 佢特登 以法达意都好， 佢我怀疑咧，我怀疑啫，佢、可能真系估到咧外国系会喐佢嘅，所以佢整咗个中文出嚟先啦，等你跑啲冇咁快翻译到，屌你识得反扑啊，屌嘅，喂你老实讲，你真系攞佢一段判词，嗱我唔计嗰个咩潘乜初嗰段啦，因为佢嗰段系纯粹讲法律观点嘅啫，当然嗰个可以争议啦，我哋唔识争议，你净系睇杨振权嗰段十几段嘅言辞得上，喂你真系吓死！喂，香港几时变咗好似屌你妈大陆法庭咁捻样？好似以前苏联嗰啲独裁国家嗰啲判词咁捻样啊，大佬。 嗯， 喂，真系好捻恐怖噶， 唯心嗰啲嘢系。 喂，你仲估埋人哋嘅动机？ 唔系咯， 即系估埋人嘅动机啊！话呢、這个即系其实你系口惠而实不至啊！屌你得把口讲和理非啊！其实你唔捻系嗰啲乜嘢？ 唔系，同埋就系讲真嗱，仲有两个字，真系要讲，大佬，即系你话成日话阻吓阻吓，你而家阻吓到边啲人啊？ 都阻吓到嘅。 唔系啊，你而家阻吓到啊！好多即系游行示威，佢自己去做大台嘅人啊？点解咁讲啊？因为你而家你所谓嘅暴力行为咧，你系要嗰个举行者、举办者要负上无限嘅责任啊？系嘛？ 咪所以咧，有啲人从嗰个悲观嘅角度讲咧，今次嗰个判决咧，其实我觉得唔单止个判决本身，你一定要拉翻去睇咧，大律师公会同埋石永泰嘅表态。我嗰日睇住佢辩论嘅，屌个卵样，同阿杰哥，杰哥就即系斯斯文文讲啲正常嘅嘢。喂，呢条友，喂，如果我对住佢啊，屌，我就会问佢啊，你抗争过咩？ 系啊。佢话人哋呢个戴耀廷书生论证啊嘛，但系偏偏最书生论证嗰个就系佢啊嘛，因为佢系袁捻全系冇抗争嘅实战经验嘅。 乜嘢叫出得嚟行预咗要还啊？屌你黑社会嚟噶！ 屌你真系 攞得我安家费啊！屌你， 咪等于当时戴耀廷， 你试喺法庭咁讲啊！啲 senior 嘅大状唔系嗰啲法官唔得屌柒你， 唔系我就算系还啊，嗰样嘢还得抵唔抵，值唔值啊？ 都唔撚係還俾你咧，屌你！ 唔係咯，屌，唔係好似戴耀廷嗰個反駁咁樣咯，佢亦都話啦，喂，即係要還嘅，應該係我哋呢一，即係佢哋呢一代冇抗爭過嘅人走去還。 唔係點解話我哋 仔還啊嘛？ 我哋講嘅人咧，人哋都會心悦誠服少少。即係我叫你哋兩個去抗爭，我梗係話喂，你去求人得人啦，唔使驚 ，Anthony， 屌你咪坐一陣啫，屌大哥，阿龍唔使驚，屌我哋出得嚟行魚喎。喂，我同你講，你係咪好服咩？即係我有份坐嗰、那個，可能係即係同你一齊、啊。阿哥你唔撚係呀，你唔好喺度讲緊啲风凉说话，你个撚样。喂，以前对你有几多尊敬都好，呢一單嘢你都露撚咗底，你个撚样。 咪咁佢亦都喺度讲嘛，又话咩啲人讲个烂晒嘛， Hoffman 讲嘅呢一个叫做系公民抗争有优良嘅传统，而喺佢嘅口中就变撚咗黑社会嘅用语，係咪即係出得嚟咸预咗要还。呢件事唔系私人嘅事情嚟㗎。是关乎全香港人的前途问题来的。即是石永泰自己都有份啊。人哋帮你有份争取的时候。 不是我完全估计不到，因为我后来我那时候我很留意石永泰，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好即是好掂的。那时候哇掂啊，这个大律师公会主席这样。哇，我看回他的 background， 华人仔通常都嘟嘟地的人来的嘛。是不是都是即是真是个人是很真诚的人，有 integrity 的人来的嘛。同埋真係不為五斗米折腰咁啊！喂，我而家另眼相看啊！我對玩仔屌，係咪啊？喂，唔可以咁嘅做人。喂，仲出嚟死撐啊！唔撚肯收翻啊！嗰段説話，你有冇搞錯你？唉，算撚數啊！呢啲咪人，即係講多句都多餘。我今日已經重複咗，即係本來我上個禮拜五應該講嘅嘢㗎啦，屌應該。 唔係咁，你上個禮拜五係未發生嘅，即係阿石永泰就。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吧 系啦，屌你38分钟，你真系大镬。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